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L 江天麟，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长荣航空空服员昨天下午4点进行罢工行动，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为空服员分组到罢工现场轮班。由于天气酷热，工会找来搭棚架的厂商到现场设置棚架。不过，当厂商车辆抵达现场时，长荣副总经理何庆生要求劳方纠察线必须要往后退，引发工会不满。何庆生反击，劳方侵入长荣园区必须驱离，引发了双方口角冲突。何庆生说，罢工事件要怎么样在双方能够接受的范围找到最好的妥协是我们的原则。长荣空服员罢工并且在公司大门搭棚架已经成为国际事件，要求他们退出园区并不是激烈的方式，我们要保护原则。双方协商之后，桃空职工工会退出公司园区，可以在大门前广场搭设棚架。至于长荣航空是否会再跟工会协商，何庆生说会由工会小组处理，对于空服员无预警却是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罢工。他说长荣航空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做最好的处理。长荣航空空服员发动罢工，这已经是3年来台湾第三起航空公司罢工事件，航空业以及旅游业认为是劳动部不作为，放任不合理的罢工行动发生，伤害航空以及旅游业竞争力。明年初即将开航的星宇航空公关长聂国维今天说，同样身为航空业，希望政府一定要正视真正的问题，而且劳动部更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处理劳资争议，不能够只说罢工合理其他都不管，这好比给了工会一把枪，航空产业只能够受伤。在国外也没有这么离谱的事。聂国维提醒政府正视罢工预告期，否则台湾的航空产业经营会越来越困难，竞争力也会逐渐流失。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召集人李奇岳说，连全世界最会罢工的法国航空业罢工至少都3天前预告。他认同罢工是劳工的合法权益，但应该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上。交通部次长王国才则回应，会跟劳动部共同努力找到订定罢工预告期的共识。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28、29号在日本大阪举行，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会面。南华早报报道，美中两国贸易代表包括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等人，最快在下个星期二25号见面，为两国领导人见面预作准备，并且预先达成部分的共识。双方事前也有可能会透过电话进行协调。美中贸易战为苹果带来极大的压力，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威胁下一波关税将囊括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苹果向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发声的文件今天曝光，内容警告下一波关税将帮助美国的竞争对手，只会招来反效果。苹果在文件中强调，苹果是美国最大的纳税企业，并且重申在2018年许下的承诺，也就是5年内直接贡献美国经济最少3500亿美元，大约是台币10.85兆。然而，全面关税将包括 iPhone、AirPods、电池、维修零件等，苹果对美国财政部的贡献也将会因此削减。苹果说，中国跟其他非美国企业在美国的市占不大，最后一波关税作用非常有限，反而更倾向在帮助美国或苹果的竞争对手。

be glad. Could be sunshine on the street at the parade. But you would rather be in the dark ages making that sign. Must have taken all night. You just need to take several seats and then try to restore the peace and control your urges to scream about all the people you hate. Cause shade never made anybody less gay. So on the internet, comparing all the girls who are killing it, but we figured you out, we all know now, we all got crow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uh-oh, uh-oh, uh-oh. You need to calm down. You need to calm down， 来自于泰勒斯。2: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在录音间有一个非常无法 calm down 的人，他很兴奋。 还是我们今天神秘的谜样女子，就用谜样女子来称呼她好了。 好的， 今天是6/21星期五。谜样女子，我们的礼拜五第一个小时就是在分享自己的 一周大事。你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大事、啊、 想一想， 就想你这礼拜发生什么事吗？回顾一下你过去的 这礼拜发生什么事，然后你觉得他现在就是排名第一名。 没有啊， 很平凡的一个礼拜。 平凡的一个礼拜就出国玩。 你出国玩是大事啊、嗯、 你什么时候出国玩？ 我已经回来了。 出国玩是 大事啊。我已经回来了，追少女。 上海吗？ 对啊， 你已经出了上海迪士尼回来了。 对啊， 难怪你气色这么好。我就想说，前一阵我看他还在说，哦，很奇怪，我下巴很多痘痘都烂掉，我们老板都说，哎、欸，又烂脸。 不要出卖我老板，他人很好， 大家又不知道你是谁， 说我爱他。 然后就是状态很不好，然后我就今天看到他整个皮肤在发光，状态很好。 Yeah. 你看人多需要 化妆。 喂， 哦，出去玩哦，出去哦， 上海迪士尼好玩吗？ 下暴雨哦。啊，对啊，好快乐，所以我有点好像有点感冒。 上海迪士尼下暴雨，里面的人还是多吗？还是就是变得都没有人了？ 没有到没有人，那我觉得应该是比平常少很多。 但游乐设施有很多都会停嘛？ 他们因为他那个雨下午就比较少了、嗯，所以我们就下午再开始玩。 那你早上的时候都在干嘛？在园区里面？你就没有进园区吗？ 有啊，我进去啊，然后就到处逛、啊、 就逛很多，就是其实看久都一模一样的迪士尼商店。 嗯，没错。那我们可以这样逛5小时哎、欸，不简单吧？ 你真的很强哎、欸！ 对啊，可是完全是我没有少女心，我就陪我的姐妹们逛，然后他们就，我就这样走走走，然后他们就这个好可爱哦、喔，我就说嗯，垃圾。 那上海 三天快闪，你除了去迪士尼还去了哪？ 我去豫园。 豫园天之坊必备吧。 对，嗯， 就这样吧，就没了，三天就没了。 外滩 啊， 南京西路东南京东路、 南京东路， 南京东跟南京西差在哪？ 啊，不是就是台跟台北一样，南京东跟南京西。 我是说那个看的东西氛围会很不一样。 不是啊，就是逛街一条街啊。 哦， 大街 有什么好逛的？ 然后新天地有去吗？没有， 走了一下。 OK， 喜欢吗？ 大台北喽。 No， 消费是我们的三倍吧，新天地三五倍吧。 应该没什么花钱吧？ 其实还好哎、欸。 嗯， 对啊。 其实你也清楚自己无法逃往哪里去， 女孩与机器人 spinning around。今天第一个小时，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或者是你可以把你一周大事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都可以。I love your curves and girl, you know I'm liking all the things you're doing. Twisting in the mother girls, but checking out your moves and girl, I want it the way you're turning me on. I can't even begin. You're so hot that you come straight out of the kitchen. When you dip it down low, I'll be tripping 'cause the other guys be looking at you 'cause you're so damn fine. Really blows my mind. Girl, it's all about you. So what we gonna do?Hands all up my back with my arms wrapped around your waist and temperature be rising, beat straight hypnotizing. Ain't no time for talking, girl, let's keep this whole thing moving. Know what I'm saying? I've been here with you straight up misbehaving. Girl, you're making me hard, what a feeling. Especially when you spin around right up on my, and I ain't even playing. So many things I wanna do. You made me wanna go home with you. So maybe girl, you like to think it through. But right now it's all about me and you, so.On the floor, no need to hold back. Sexy for me, this girl's the little zone. She can know that. What you doing to me, girl? I can't hold back. So this is all that I need. So why hold it back? Get on the floor, no need to hold back. Sexy for me, this girl's the little zone. She can know that. What you doing to me, girl? I can't hold back. So this is all that. 来自 Craig David， 维腾还未发生的一周大事，在他自己预告说，星期天晚上他又要去小五哥的节目挑战10万块。 我也要去。 挑战10万，那他上次到底有没有拿到钱啊？ 我不知道。 嗯，然后好像有一些人一周大师是现在已经621了，所以大学生放假了，暑假来了。 哦，期末考考完啦，大学生们。 差不多了。 App 上面有人说，一周大师昨天不小心把去光水当化妆水擦在脸上。这个 好惨哦，好细哦，好色哦。 这脸肌肤应该会痛吧？对不对？如果是 应该会瞬间长烂脸， 应该会瞬间脱水哎、欸，因为用完那个去光水，那个都很干，干到爆。 去光水感觉很可怕哎、欸，那个味道就很可怕。 当它靠近你的脸的时候，你没有发现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吗？哦。 擦肩而过，这霓虹的街头，各种颜色皮肤，脸上带的忧愁，是不是每天都要想着逆着上游？我心态决定命运，让我觉得很牛。我不知他们来自何处，也去往何处。你的心一定要有足够的包容度，我放弃站稳的脚跟和我成功的路。未来来这座陌生的城市，耽搁我的不只是孤独，因为我心里有数，所以我义无反顾。我不懂什么招数，也不会任人摆布，也需要一些新的感悟来面对人生，尝试新的态度。我没有流利的英语，沟通见到我的距离，我无所畏惧，中文一直世界的流行语。我现在每天都看 ABCD， 仿佛我的人生都在猜的谜语。上课的时候我会带着翻译，老师觉得这是如此不可思议。我只想带着我的学生，不懂他们怎么想的，我的同学他们都很 nice， 我请他们喝一杯 Starbucks， 告诉他们一定要来上课。和北京无尽的文化会感动你的心。唱片店是不是2012？让大家忘记了音乐课，这样的屁孩每天陪我到深夜。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第一张唱片？那时的我还是个新人，100万销量，整个让你傻眼。唱片业成之后才能回到从前。我知道这些事我不能改变，是不是免费的当我就会如你所愿？我的新歌每天都在写，哪怕受过的苦药都过一天，想起会有那么一天。音乐人的人生坚持就会改变，妈妈告诉我做爱做的是要有心。各位 rock 要记得一步之间，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会让你少了对世界的感悟，想藏你的当初，不要被流行麻木。太多打拼的上班族，还需要你的吉他来为他们鼓舞，不知不觉带到中国唱片业已经有 哦。那个维腾分享我才发现，就是对他有讲过上次他有拿到钱，而且他的最后一题也有在这边问过大家。萨诺斯的星球泰坦星是土星、火星、水星还是木星呢？如果是拿过10万块的得主，我觉得这一次去那个制作单位应该是会准备好那个题库来对付你才对。他是胡彦斌，这首歌曲叫做 Life。 过去这一个礼拜你的生活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打给我们或是留言都可以。Iris 一周大事，他星期天就要出国了。最近如果这可能是你的大事，因为你的航班也许会受到影响。

南瓜泥歌迷俱乐部沙冰娜，时间来到2:30，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本周的一周大事，到了星期五，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礼拜发生什么大事呢？ Cindy 的一周大事，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约了单恋很久，然后也很久没有联络的人，结果被放鸟了。 哎呦，哇，不是被拒绝，是被放鸟，哎，有点难过。 哎。 广播女神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我想一下哦，我这礼拜做了什么？ 你这个礼拜做了一件大事啊！啊，竟然是先查行事历。 我这礼拜大事是什么？ 你这礼拜大事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为金曲奖准备了啊！哇哦，跟 Dennis， 哇哦， 哇哦，没问题 ，OK 的 ，OK 的，就这样仿，这样很顺， 很顺，掌控时间， 掌控时间， 小天后走， 没有问题，你很优秀， 我们一定可以， 我们是 we， 我们， 哎，这礼拜马克打球，哎，第三个报名的，很快，很快， 他连这个都跟你讲， 我也要打。哦，你要输压？对啊，打一下，好久没打了。他第三个哎，不错哦。 怎样？你这礼拜要不要来打球？要不要跟他就是在场下的时候一起蕊一下？ 不，然后在场上我就一直读稿。难怪你隔壁俱乐部他专辑怎样？哇，叉叉头中 ，nice。 他就会受不了，对场边比一个虚的手势。 马克把他带走 ，OK。Mass Talk， 玩我们的。我还说第三个报名，你们全组打球竞争很激烈吗？不是都会搞不好会留局没人打这种。然后他就说不会啊，就是还蛮，我说你们全组有几个，他说30几个， 嗯， 他就说那几个额满十还要过半， 嗯， 我说那很难耶， 14、15差不多。 怎么这礼拜好兴致打球啊？ 因为真的太久没打了，然后前几个礼拜真的都留局。 哦，是哦， 因为前几个礼拜我觉得 Dennis 是因为这个场是他的嘛， 哦， 所以当他就是比如说有工作，前几个礼拜就是我也是有工作，所以我也没办法去。 嗯，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好像 Dennis 不去的时候，大家也 意兴阑珊， 也会比较少，因为他会带那个计分板啊，电子计分板。 你们去，你怎么是为了那个计分板而去吗？ 打起来就比较有感觉，你知道。 就几秒内没有投，怎么会有音乐出来？是什么什么？ 对，可是 他该不会还制造那个吧？ 对，可是那个计分板可以做到那个，可是因为没有裁判，所以没有抓这么严。 哦。 阿平，一周大事，我昨天在日本阪神的 Koroa 商场刷卡，我已经跟店员表明我要刷日币的金额。哎，请问用我要刷这张卡，我要刷日币金额，请问要怎么讲？跟日 但通常就是刷卡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然后请你按，然后左边就是会有个日币，右边有个台币，然后你就拿那个触控笔，然后点你要哪一个、根本就不用讲， 不用讲啊！ 我印象都这样子啊。 那如果要讲怎么办？ 就。你要日币哦？ 嗯，我要刷日币的。 就日币怎么讲啊？ 哎、日本円是吗？ 那可能就是 これカードは日本円です。 日本円ください。 嗯， 用日元、啊、 日元，请用日元。 嗯。 结果他被刷成台币。 这个很在意，这个会蛮不爽的。 语言不通真的很无奈，汇率超烂的，点2989。 可他怎么没有给你看那个让你自己按啊？嗯，因为大部分就是他就是会显示这时候大概的那个价钱给你看啊。 还是他觉得你是日本人？哦，嗯，你这样想 有点开心， 我这样就开心啊，甚至有个不正确的 啦，打扮像日本人啊。哇，这个深丰的一周大事真不得了，他自己一个人去澎湖旅行，他泳渡了5000公尺，哦， 游了5公里耶， 尬的， 在海上哦。 我妈妈在独堆修起堆安呢， 海上 鱼啊修来修去， 海上的五公里不是开玩笑的。一周大事，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一周大事。这星期首次带没有出过国的老妈跟阿子一起坐游轮，这是全家很棒的一个新体验。 恭喜你，开心就好。 新体验， 关你屁事呀！来自于彭佳慧，再加上了熊仔。 这个一周大事，父亲检查罹患了癌症。这个礼拜开始化疗，父亲瞬间老了好多。一周大事，我终于去绣眼线了，真的很痛。哎，绣上去以后，因为现在有时候我走在路上会看到，年纪可能就是60几岁的 哦，那个是早期的啦。他们 现在这种已经不是这个样子， 现在不是那个样子，不是会猜猜的，就是有点芦笋色这样。 很可怕哎。 没有，过去那是过去的产物。 一周大事，我连续一个礼拜每天从早上9点加班到晚上10点。Oh my god， 13个小时的工作哎！ 哎，公司有付你加班费吗？ 哦，13个小时好累哦。 哎，也有另外一个人勇渡了5000呢、欸哦，你们真的是很棒。 一周大事，6月20号，马祖北竿的机场因为浓雾取消停飞3天2夜的马祖行，我只能取消啊。我真的是要跟所有非马祖，尤其是马祖的人 讲，过来人来了， 过来人，真的过来人。因为马祖不管是南竿还是北竿，北竿已经比南竿好了，机场条件状况不是太好，所以很容易因为雾而取消，你就会滞留在那边。 所以保险是不是要买好？ 保险，对啊，请一定记得用刷卡买机票，旅行不便险都保好， 保好保满。 对，而且很有可能那个易延误啊，就跟天气关系有关，易延误3天5天一个礼拜，那都是有可能的、啊。 有一个听众叫做卡提亚素，他的一周大事是遇到了周董，还跟他合照。哈 Yeah. 怎样好 po IG 哦？ 他说旁边的那个人有很凶的说不能 po，所以他就没有 po， 他很乖。 旁边的人谁啊？ 我不知道是谁啊，但周杰伦本人非常非常好。 你老婆喜欢周杰伦哦？ 爱啊！ 你老婆爱周杰伦，卡蒂亚爱周杰伦。 对啊。哇！要说爱嘛，应该说就是在 IG 上面会关注他、啊，然后就说：“哎、欸，你知道吗？周董在 IG 上很活跃，哎，你知道吗？” 哎、欸，你刚刚模仿他，模仿好像哦。 然后还会说：“你看，哎、欸，他真的很爱昆凌，哎，他都会在下面就是留爱心，会留言，哎，他真的爱他。” 你现在搞笑，每篇下面留个爱心啊！ 我想他的目的应该是这样 啊。你有留吗？ 当然没有，我又不是周杰伦，我是我，他是他。哇，有没有搞错啊？ 有人说啊，就是你去马祖啊，如果就是飞不回去，就是班机取消的话，要改说要不要去搭船，就是搭那个什么台马轮那样子。嗯、我要先跟大家讲哦，就是如果你是在意时间的人、嗯，你想要就是譬如说我台湾就是有工作，所以我必须 要回来， 对，我必须要赶回来。那你可能要评判一下，这是赌运气的、嗯，因为有的时候像上次我去马祖的时候，我最后就是赌说好，那不管，因为飞机不管南竿北竿都停，嗯，我就赌台马轮，然后台马轮其实也不是这么好挤上去的、哦嗯，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赶快回来，所以我直接买头等舱，因为比较少人想要就是 多付那个钱， 然后。坐船大家知道吗？上面是没有网路的，你就要在上面飘啊飘啊飘飘飘飘飘8个小时，嗯，飘回来以后发现，基隆港下船，嗯，啊那个飞机早就已经先到了，因为飞机又开啦，天气又好啦， 一切都是运， 一切都是运，而且最可怕的地方来了，刚刚不是叫大家保险要买好买满吗？嗯，你呢？去的时候坐飞机。回来的时候你坐轮船、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哦， 不是我们替你安排的 耶、yeah, 所以除非你去回都坐飞机，你的飞机有延误到，嗯，保险才会赔你， 你自己选择要搭船那就不关我的事哦， 那是你自己选择要搭船的。 你是那时候去完马祖还你有心情不好吗？ 学到了一课，就是你要使用保险的话，你就是要那个交通，你就是要用那个交通工具才行。 那你后来还有再去过马祖吗？ 没有，我爸妈有。 娃娃魏如萱的爱不爱，依你的一周大事。 我单身3年了，我现在交到男朋友了，修， 真棒。有人的一周大事是今年的金曲奖，我又抽到门票了，天啊， 哇，好 lucky 哦！ 对啊， 现在飞碟联播网应该也在进行那个金曲门票抽的活动， 没错，下个礼拜也请你继续密切的锁定飞碟联播网，我也想去看。 今年的金曲奖真的是蛮精彩的耶， 哎、欸，身为红毯主持人，红毯主持人可以给我票吗？ 我真的是一张都没， 红毯主持人， 我个人。好像我自己本人都没有。 红毯主持人，你可以跟主办单位讲讲吗？红毯主持人，拜托啦，你都， 你可以看转播啊。 啊，我想看现 场。YouTube 也有啊， 我看现场， 还是转播也有啊。 现场。 怎么外面没有像那种足球赛大荧幕？就是我排不进去，但外面广场我们可以坐在那边，大家一起看这样。 现场。 你不是要去看舞台剧吗？ 哎、欸， 咦，我不知道啊，你不想要揭穿你而已，在那边跟我慢，在跟我抬杠啊！ 现场。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终于见到了我是马克的马克 ，Finally。 他也有，就是听你的名字听很久了嘛？还是对他来说这比较没有困扰？ 对他来说，他根本不认识我是谁啊？谁啊？马克一把抓欧马克谁啊？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啊，我是马克啊，你是那个广播主持人欧马克，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 一个都没有。 没有，他今天还传那个 LINE 给我，他说：“哎、欸，你的听众全亚洲都有，因为就是他有那个读者是什么香港的啊、马来西亚的啊，都传说终于马克要对马克，然后他才很讶异，就想说哦，嗯，你就知道我们有多小众， 小众好啊，嗯，我现在喜欢当小众， 真的假的？ 小众不错，温暖， 就是可以不穿内衣的去买晚餐。”

香港民众逃犯条例修订近千人今天聚集在湾仔警察总部，战中学运领袖黄之锋率众高喊撤回放人等口号包围警察总部，要求跟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对话。警方谈判专家下午一点到现场跟市民沟通，呼吁和平离开，并且强调警方不是清场，但最后无功而返，双方目前持续对峙中。综合香港媒体报道，在抗议过程中有人将鸡蛋丢向警务处，还传出警察总部汽车出入口突然飘出浓雾，而警方也用巨马围住，警员现场拍照取证，示威的群众则是在现场不断的唱圣歌鼓舞士气，也有采访摄影记者出现了热衰竭跟抽搐的现象，被紧急送医。而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外，警方正在撤除市民架设的路障，警钟下阙道目前还有市民在马路上静坐。长荣空服员罢工第二天，交通部次长齐文忠今天表示，预告罢工期是可以列为探讨的重点，交通部会跟劳动部思考看未来如何建立比较良善的机制。齐文忠今天到桃园机场巡视各项应变措施，指出从华航到长荣的罢工事件，劳资双方都获得一些学习经验，社会大众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有立委提出希望累积经验，看看国际如何兼顾尊重劳资双方彼此的立场又能够照顾公共利益的方向。他说预告罢工期就是其中一个可以探讨的重点，但许多诉求可能都在罢工启动之后才逐渐的明朗，交通部也会跟劳动部思考建立比较良善的机制。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04点，来到2125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5点，成为212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8点，成为30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3点，来到921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2点，成为2840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成为331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8点，成为1080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484亿。台股今天在台积电、大力光、鸿海等重量级全指股带领下开高走高，直接突破10800点关卡。不过，大力光跟鸿海开高走低，只有台积电独挑大梁，中场带领大盘上涨18点作收。高雄市三民区金狮湖附近登革热群聚疫情不断，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主持登革热防治工作协调会表示，将引进生物防治工法，由水利局把金狮湖水位拉高1到1.5公尺，养鱼吃病明蚊幼虫解决。韩国瑜说，金狮湖也有滞洪池的作用，一旦台风警报发布，水利局将会把湖水卸掉，这项生态防治工法不至于影响防汛。高雄市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潘兆颖补充说，这项生物防治法借由金狮湖水域的扩大，吸引蚊子产卵，再在湖中让鱼类来吃掉幼虫。卫生局对积水地下室也养大肚鱼来吃解决，辅助喷药化学防治。今天会中讨论化学兵支援登革热防疫，预计7月1号到8月16号分2阶段支援3名凤山以及苓雅、前镇等行政区，并且针对机具、环境用药配方等问题在未来密集讨论。今天是夏至，天气炎热，多个气象局的测站从中午就标出了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中午12点30分，花莲县富源标出了38.1度的高温，台东大武也有37.3度，花莲清水零到36.8度，台北市也有36.7度。对于花莲出现38.1度极端高温，气象局说，由于该站是自动的测站，因此没有列入记录，不确定是否突破了6月的高温记录。气象局预报员张成传表示，今天的高温主要是受到了西南风过山沉降以及太平洋高压势力强的影响，预计明天也会是同样高温炎热的天气，要到周日高温才会降低，届时北部高温大约28-29度，比较凉爽。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受到日照以及气流沉降影响，中午前后花莲县纵谷、台北市盆地、高雄市近山区或者是河谷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台东县以及新北市盆地为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西南风影响各地大多是晴朗炎热的天气，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不排除会出现焚风，提醒您要特别注意防晒。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你的钱还在银行睡觉吗？快来立信

先讲讲本周的大片，本周的大片有 Toy Story 4 玩具总动员4，然后动作片有安娜。好，今天呢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呢叫做，我们先从外语片开始好了。金钱性骗局，这不是我人生中最爱的两件事吗？金钱跟性。 哦，不是骗局哦。 我不喜欢骗局。 你这个凑在一起就很容易是一个骗局，所以他就是在提醒你。 对，有金钱有性。然后这个呢也是之前在哥哥妹妹有一次的节目当中，就是那一集刚好你不在，然后在讨论，你还记得有一次在台风夜的时候，然后台湾的第一银行提款机被就外国的骇客集团破解，然后他们就拿走了好多钱，然后之后呢被发现了以后，他们又把钱就丢在内湖的某个山上， 然后大家狂去找那些钱， 对，每天去爬山，然后真的有人就找到了一袋钱，然后之后又再去自首，可是后来 然后一直呼吁说那个拿到钱犯法哦， 对对对对对，后来他还是被判刑了，因为认为他不符合那个自首的。虽然那个刑期没有很多啦，对，就是不符合等等的，这一切呢，就是跟金钱性骗局的故事大纲有点像。一开始呢，就是在一个银行，在电影的预告里面，你以为在抢银行，然后抢银行以后呢，那个绑匪啊，就是正在跑出去的时候，被银行里面的人用机关枪哒哒哒哒哒扫射。 行员有机关枪？ 可能不是行员，可能是另外一个帮派的人，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只是预告嘛。然后扫射以后，哎呦，屁股中弹了，所以在那个瞬间，我就说啊，这是喜剧片吗？然后屁股中弹以后呢，他就拿了两大袋的钞票。那个钞票其实很重的，就跑不走，他就只有自己先逃走了。那就丢在那个地上，丢在地上呢，其实旁边有一个货车，一个箱型车。这个箱型车呢，后面有一个人在后车厢拿东西。然后看到， 怎么有钱？ 旁边掉了两个纸袋，然后不是纸袋，两个那个大帆布袋，然后里面白花花全部都是欧元。 就把它搬上车了， 拿走了。那个人是一个博士。然后知道博士能做研究，可能没什么钱。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 老天掉下来的经费。 对，然后呢，他有认识我，这也是在电影里面才会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认识一个洗钱专家。他就去问这个洗钱专家说：“我该怎么办？现在我需要你。”好，然后洗钱专家就告诉他说：“你绝对不可以改变你任何的生活形态，你不可以突然买车买房，什么都不行，你要维持一模模一样样。”那这部片子里面呢，还有一个女性的主角，女生的主角是一个应招女郎，应招女神。可是我也不知道她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那当然就是最后你也知道，你抢了别人的钱，人家一定会要 来要啊。 对，那就不知道这个后续发生什么。不过这前面一开始觉得蛮有趣的，就如果今天突然飞来一笔横财在你面前， 你敢捡吗？ 可是你又知道这个东西你捡了绝对会出问题的，因为就是人家帮派就黑道的钱嘛，你一定会追的啊，对啊。 光是第一个，你又没有认识洗钱的，你捡了也没用。 除非你就像很多有钱人，就是家里面有金库，可是那些金库也有个问题，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钞票都是有做记录的，你只要花了一张之后，对啊，就会被发现。除非每天都去传统市场，然后买十几头、二十头、一百头猪，而且跟不同的菜贩买。 你如果每天都在菜市场狂买那么多，其实在 台湾你 很容易上新闻，因为台湾什么东西都可以上新闻。 对，所以对，你要找那种就是私底下然后没有记账，你要如何让你的钞票流通出去？其实之前每次就是有人去做那个假钞，然后还有人做。跟假钞相比，可能假硬币的技术比较低一些，然后大家也不太会想要就是为了10块钱、50块钱，然后去花模去做那个，所以其实台湾蛮多假10块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拿过，那个重量跟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有些不一样，或是你用它去投捷运或 是 贩卖机什么，对，它会一直退币， 哈， 对， 我觉得这反复的事哎，然后。 对啊，可是有时候那个就是假的啊，就是假钱啊，所以你看啊，就是你花时间跟钱去做了很多假十块，你要想办法去，你知道，便利商店啊或什么什么去把它用掉。便利商店可能也不太安全，因为就是有照到你的脸。对啊， 金钱性 骗局。 我的烦恼为你 JM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本周呢，有一部惊悚片、恐怖片啊，就是《鬼娃恰吉》嘛，就是他还故意选在跟《玩具总动员同一周上映，对吧？因为《鬼娃恰吉》也是玩具，那他也顺便搭了《玩具总动员》的这个热潮跟顺风行销顺风。 嗯， 所以你在宣传《玩具总动员》的时候，然后《鬼娃恰吉》就会在下面就是玩具都动起来，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幼稚哦。 然后电影公司就是为了恰吉的行销，算是。就是有用心，因为在 预算下蛮大的。 对，因为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其实他们办了试映会。 嗯， 那试映会呢，平常就是特映试映不一定会有来宾嘛。 嗯， 这个就是国外电影啊，又不像国内电影可以请导演、请演员什么，他们 请 到 王世坚哦。 Yes。 Oh my God！ 他们就请了王世坚。我就恰吉代言人，然后就拿了刀。 你说在电影院？ 对啊，试片的时候。Yep，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台北市议员。 推广文化。 电影呢，在那个广告时候是强打。如果你喜欢他 it 的话，比如说这个团队打造出来的恰吉，你可能也会喜欢。而且预告就一直强调恰吉拿刀，我还是觉得恰吉拿，因为他中途可能换过很多的东西。 恰吉拿刀到底有什么？ 很可怕，因为一开始恰吉最初就是拿这些很基本的原始武器的啊。那个是唤醒最早 人类的恐惧。 我对于恰吉最原始的恐怖记忆， 拿刀， 就一个小朋友那边拿刀跑跑去，很可怕、 啊。最近呢，就是我听说啦，我没有跟他面对面。 嗯， 我的朋友的朋友告诉我， 嗯， 他在他们家看到小精灵。 什么小精灵？ 就是小精灵啊。 小精灵有很多种哎、欸。 我就没有办法直接问他是哪一种，因为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嘛，我一直很想就是。跟他做个 访问、欸， 对，跟他做个专访，就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对， 他就觉得说我看到了小精灵， 我看到小精灵啊，对啊，觉得有点害怕这样子。然后现在，我觉得大家现在听到小精灵都会觉得， 也有可能是借物少女艾丽缇也是小精灵、 啊，她是借物少女啊， 啊， 也不是少女啊，就是借物精灵啦，借、物者，借物者， 嗯， 对，他就是他们家真的有借物者， 不要干扰借物者的生活。 然后哦，还说被看到了哦，我记得他说被看到了，然后他说他还就是转头对我笑，哈，被看到了， 真的假的？真的 就太可爱了吧？ 你要想尽办法专访他吧。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看到就是他会觉得很有点害怕，可是又看到他笑，因为 释出善意， 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嘛，所以我听到现在我就觉得哦很可爱，然后想要看。但是在昨天的时候，我在我家的时候，然后我家是一个回字形嘛，就是四面那个都可以开门，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在开门的时候，我就想说，已经要睡觉，把灯全部关掉。然后在那个开门瞬间，我想说，如果一开门，然后见到就是借物者或是小精灵，他们咚咚咚咚咚他们在跑，然后突然说啊，我没想到你还没睡觉的那一种。那一瞬间，我觉得如果看到东西是恐惧的、欸，你家打开门，然后突然看到一个、两个，那真的蛮恐惧的、欸，非人的生物，看到人也害怕啦。 哈， 其实是害怕的。 如果你发现他在扛你的钞票嘞？ 不行啦， 他不是借物，他借钱。 不行不行，我要跟你算利息。不行，什么都可以拿，就是钱不能拿。这个世界已经很完美的证明了这个道理，什么都可以砍，年金不能砍。这个其实在16、10反正就是 Machiavelli 就讲过，就是西方政治家嘛、那个时候他讲就是统治者那个驾驭之术这样子、他就讲说你可以杀他们的父母，你可以杀他们家人、你不能取他们的钱财， 哇， 这是国家统治之术啊。 他们搬走是小潘凤梨酥呢 ？OK 啦，因为听众会再给我。 让你们吃吃人类之间的美味，人间美味。 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破坏王》，所以有恰吉，然后呢？ 还有，哎，本周外语片蛮多的，《人生最后一场拍卖会》。嗯，一个满头白发的感觉是奶奶了，然后呢，他要把他家里面，他家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古董，嗯，他先生的，然后他们就是整个家族的什么什么，每一个桌子椅子都是摆随便都百年以上，嗯，然后他要把这些东西都卖掉，然后做一个 garage sale， 就在车库外面，就是家里外面说，哦，大家来买买，然后人家说哇这个桌子， 然后开始回忆这些故事嘛 ，no， 这个桌子就是，哦，我们家族已经100年以上了，我卖你20欧元，嗯。哇，20欧元差不多少？600块送你百年古董，600块。哦，我先生是一个古董收藏家啦，然后这个东西啊，15块，反正就是便宜卖。那当然就是他的，看起来在预告片里面看起来感觉好像是女儿，然后与女婿或是儿子，然后就回来就发现。 我们东西怎么不见了？ 妈，你到底在干嘛？没有，他还没有全部卖光。妈，你到底在干嘛？你是不是就是脑子不好了，还是干嘛？对，那其实就是他们的母女之间有一些没有解开的结，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妈妈想要借由这个方式，终于就是把女儿换回来， 拐回来了， 对对对，然后来解开这个结，人生最后一场拍卖会， 竟然是在讲家庭的故事 ，Yep。本周呢还有很多类似这种家庭风格的电影，像是这部片叫做《最亲爱的陌生儿子》，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所改编的。嗯，爸爸呢跟他的老婆的感情，就是夫妻感情已经渐渐淡了，可是爸爸就是把所有的心力都投注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嗯，那儿子要大考了。其实也跟现在差不多嘛，七月指考了，嗯，要大考了。那当然呢，父母就是希望望子成龙啊，我希望你可以就是考个好大学，嗯，或是呢，我要送你去加拿大念书，等等。然后我们家没有钱，没关系，我可以为你卖车，我可以就是为你筹钱，我就是想要你就是 出人头地， 没错。可是呢，这个儿子，觉得爸爸不了解他，然后觉得他自己生病了。他想要去看医生，他想要去找精神科，然后咨商这样子。突然在有一天，他儿子就消失，就消失，就带着他所有的东西消失。嗯，基本上就像离家出走，就是他的电脑、他的衣服，就他房间就空了。嗯，那他爸爸也就空了，想说怎么办？我的儿子去了哪里？然后就很认真的想要去寻找他。当然，就是预告片拍在这里，就我们就不会知道后续的发展是什么样子。你就要进戏院看才会知道了。 爸爸找儿子， 对，然后里面还有提到一些关键字啊，譬如说什么忧郁症啊，还是什么之类，就不被了解啊，等等。所以到底是儿子想要干嘛呢？是真的想要逃离爸爸吗？还是点点点点点？同样的，在家庭剧里面呢，本周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做《铃木家的谎言》， 这感觉好像很好看， 感觉非常感动，光看预告就感动了。那这个故事背景是哥哥其实已经过世了，死掉了，可是妈妈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太冲击了 shock， 就病倒了。病倒了以后呢，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问说：“ 儿子呢？” 对，就问他大哥呢，然后所以家人就吓到，想说。妈妈忘记哥哥死掉了，然后那女儿就突然编了一个谎言说哥哥去阿根廷了，然后妈妈就开始说哦是哦是哦，然后说是真的吗？然后全部人就定在当场，然后爸爸其他的儿女就哦对对对对对对，他去阿根廷了。然后去阿根廷之后，你一开始有一个谎言以后，你就要编第二个第三个，然后去他就家人去那个美国仓库、美国商店去挑那个 Che Guevara 的那个 T 恤，然后说：“你看，哥哥寄来了，他去阿根廷。”然后你看他寄这个摩托车日记的那个，然后 送给你， 给家人一人一件，就大家都要穿 Che Guevara 的 T 恤，然后一起拍照啊等等。然后当然，这个谎言是纸包不住火的，在预告里面就有看到最后。他们还找那个外国人来拍说我们是他的朋友了，他在这里过得很好等等之类的。可是有一天就是妈妈就发现了他的遗照，他就才会然后这个儿子其实就跟上一部我刚刚说的那个最亲爱的陌生儿子一样，其实爸爸也是非常非常希望去理解他的儿子，可是他的哥哥就是有自闭症，然后

身上所教的知识跟他告别。回忆学校不是书本，而是玩音乐。家人不懂烦恼，他是毕业还是失业？他假装听不见，只希望他的梦实现。可写了好几遍，就是没人听见。他家人反对，我阻拦玩音乐。他坚持赌上自己的未来，也不后悔。 街头霸王来自 Tank， 街头霸王 ，Alex Gu， 就让我想到了黑镜， 愤怒， 愤怒又烧起来了。 OK， 3:31，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继续我们的城市电影预告，本周呢还有上映一部电影叫做《Imitation Girl》模仿女孩，他的那个预告在 YouTube 上面打的。 很凶啊！ 口号没有没有，完全不凶、嗯，因为就是这家片商，也是从开始做城市电影预告之后，我才发现台湾有这家片商的，常常进很多蛮奇妙的 B 级电影，嗯、可是他的口号什么都取得蛮好的。 嗯， 这部片呢，他就说什么通过什么烂番茄网站什么满分等等之类的，这个模仿女孩呢，在预告片的一开始是一个。荒芜的像沙漠的地方，然后那个女生呢，她穿着像是丝质的睡衣、 嗯、 腿呢跟就是露出的皮肤部分很多啦，反正就是很性感那个样子、嗯、可是走路的方式有点像是热狗最新的 MV Walking Dead Walking Dead 就是走路不太会走，很奇怪。然后呢进到了一个好像就是有人家捡到了她，喂她吃东西，然后喂她吃饭的方式呢，她看起来好像也是很不文明，不会用刀叉，就全部都用手抓什么之类的、嗯、所以那个人家也觉得很奇怪。那这个电影呢到这边预告就已经开始走向你开始不懂她到底要干嘛了。 嗯， 然后接着下来就是穿着我们一般日常的时尚的衣服， 嗯， 然后后来又发现，哎，怎么又有一个女生又长得很像 她？她是人吗？ 我们不知道。然后说这个是她的双胞胎姐妹，然后又讲说什么哦，什么我一直在找你啊，等等之类的，完全是一个谜一样的预告片。你从 好科幻哦， 你从那边之后你就不知道这部片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说到的模仿女孩呢，有一位影后，她这个礼拜呢也有一部片上映，叫做《别问我是谁》。 嗯 ，Who you think I am？ 其实呢，她是一个中年的女生，可是她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账号， 嗯， 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Clara， 然后找了，她其实是有一天可能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生，年轻的美女，然后她就开始模仿那个女生，比如说年轻女孩怎么吃饭。那个嘴巴那边动来，就是比较不优雅，好了，嗯、用这样的方式讲。然后呢，当然就是伪造他的身份，你创造一个脸书账号，然后可是那个，比如说你是1970年出生，你就说没有，我1998，对，就是我很年轻这样子、嗯。然后开始在网络上面呢，就有男生跟他聊天，然后那个聊天的方式呢，就是撩到他了。男生在网络上面聊天要干嘛？我当然要你照片啊， 嗯， 对啊。然后他就开始偷人家的照片上传。那、嗯、同时呢，就是他也有在看医生，可是他有跟医生说：“医生，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觉得 Clara 更像我？”可是你知道，在线上就是聊聊聊，男生当然就希望要见面啊，嗯、要干嘛的、啊，所以。最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不知道。别偷偷的懦弱的说那些下辈子还爱你没出息的废话，别心虚的期待他疼惜着无语的心疼你犹豫的说谎，别谈那些缘分和纪律的在一起不就是一口饭一口汤，就当好的过去了，原来他伤得像下一口山有两人吧，他是他吗？被揭穿，哭外哭，他 徐佳莹的不安小姐。 很不安的是，这个社会很动荡，然后有一个杀人魔出现了。这个杀人魔竟然杀了黑道老大，黑道还被暗杀，太丢脸了吧。好，所以那个黑道现在要追缉这个杀人魔。那杀人魔本来就不见容于这个世界啊，警察当然也要追缉他， 大家都要杀他， 没错。然后呢，这个刑警就找上了黑道的角头，然后说我们就来比一场比赛，看谁先抓到他，他就归谁。 这一部不会是马东石的 《极恶对决》？是的，一样，片商用了很多很夸张的 马东石从影以来最强力作， 没错，就是这样，什么超越失速列车啊，等等之类的。 他知道他在台湾一直在超越自己吗？ 还是片他如果不知道，片商知道，片商知道马东石出来，台湾观众买单。但说到了动作片啊，看《极恶对决》的预告片看完之后，因为他用了很多就是很刺激、很紧张，然后挑战你的感官神经的人，可是在看预告片的时候，你 没有那么紧绷的感觉。 说实在，没有这种感觉啦，对啊。但接着下来看这一部，吓死，有点想去看。安娜， 安娜很，我真的不知道安娜在演什么。 安娜吓死，就真正刚刚用在《极恶对决》上面的那些形容词， 应该要放在安娜， 应该全部都要放在安娜上面。 安娜预告到底有什么啊？ 安娜的预告上面就是她一开始是一个 model， 然后金发 model，然后可是后来就是有警探审问她说，你的这个职业，就是你的人生，好像真的经历蛮特别的。一开始是一个莫斯科的超模，然后挤进了上流社会，但是为什么要审问她？就是跟他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接着下来预告就剪到他怎么样，就是穿着白色的皮衣，然后他的金发，然后走那个模特儿的脚，模特儿的猫步，对对，走进一家餐厅以后拿枪，然后把里面的人全部杀掉，用极度利落的 假模特儿 真特务， 对啊， 对，然后枪啊、刀啊，甚至碎掉的盘子，就是哇。什么都就到他手上，所有东西都变成武器，很精彩，很精彩，就有点像是 安娜是知名演员演的吗？ 是模特儿，知名模特儿演的，她是个 model， 就很像是《金牌特务》里面的 弹簧腿， 弹簧不，我是说那一幕啊，那一幕很像是他进到了教堂，然后把教堂里面的全部爆头的那一幕，很精彩。 超级爽片 ，Yes， 沙夏露丝。哎呀呀呀！ 让自己嗨， 让自己嗨，感觉很嗨，制造开心的意外，呀呀呀！ 陈庆的让自己嗨。 本周可能很多爸爸妈妈要带小朋友就去看这部《玩具总动员4》啦。目前 看，我刚以为你要讲说那个什么 Toy Four， 就是 Toy Story Four， 怎么样？ 我以为那个四还把它弄很像叉子的谐音还是什么的。 哦，对啊，因为这一次的那个玩具其实它根本不是个玩具，它就是一个免洗叉。 我觉得预告片很好笑。我就是个免洗餐具，我用吗？我就是个垃圾，我要被丢掉，我不是玩具。就是，他要自己去寻死。 对啊，然后，可是大家却还是要去，就是那玩具总会每次都去救人嘛，就他们一个团队就要去救人。可是我看那个预告，目前没有让我很兴奋的感觉。可能真的就是有点像是 对啊，你们干嘛为了一个新的玩具，然后这个玩具名就 是 叉子啊？ 这个是一个盲点，就是我也摸不透为什么大家去救一个叉子这样子。 还是它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寓意，是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不那么值得，我们都是废物，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把你们视为，把我们视为是很珍贵的人。 就是你要去看《玩具总动员4》，你才会知道， 不能让任何人落队，不能让任何人被丢弃。 但有很多人是想要看那个基努·里维配音的那个公爵 啊， 预告有把公爵剪出来吗？ 当然有，就是我是加拿大最厉害的特技演员，吼吼吼吼，然后做了很多人的特技，之后还有一个非常夸张，就根本就是 M 字腿的，超瞎。 所以本周电影城市预告院就到此 ，Yes， 全部讲完。 当初是你呀，我把心门打开，却也是你让我伤的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人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人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的视线。曾说过走到永远，你亲手毁了一切，没什么值得留恋。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人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人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的视线。 原来我只是你的挡箭牌，守护你却忘了珍惜自己。原来我们都有抽身离开的自由，承认看清楚的勇气。全新创作《挡箭牌》，唱给那些还在拉扯的人。

slow down the beat. Madonna, Maluma, Madeline, 三个 M. Madeline. 说到新电影，是不是 Netflix 上了一部新片啊？亚当·山德勒跟 哦，对，没错， 跟珍妮弗·安妮斯顿吗 ？Yes，Yes。但是你对 Netflix 电影还抱有期待吗？ 还能比《黑镜》更糟吗？ 呀呀！ 随着暑假来临，我要好好来看到底 Terrence House 什么时候会上呢？ 呵呵呵呵呵！ 再把我的小镇滋味给追完。 恰恰恰！ 3:52，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拜拜。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了，拜拜。 他是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 You're awesome， 再见。 拜拜。 什么发生？